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看林里场景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儿，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儿。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呀？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谋士布置把诸葛亮比作苏秦张仪一样的说客，指责他想要通过自己的言辞鼓动吴主孙权和曹操对抗，使刘备坐收渔翁之利。那么诸葛亮又会如何反击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诸葛亮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指不死山：你以苏秦张仪为辨识，且不知苏秦张仪亦豪杰也。苏秦身陪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擒，皆有匡扶人国之谋。啊，不死山都愣了。诸葛亮告诉他了，说你不子山，你听着，你以苏秦张仪为辨识，你不知道他们两个人人中豪杰，苏秦身陪六国相印，拿嘴说来的不错。张仪两次相秦，两次当了秦惠王手下的宰相，两个人都有匡扶人国之谋。说到这儿，拿眼睛一扫这布置，布置一愣。诸葛亮说，我告诉你，苏秦张仪生在战国，当时七雄并立，而秦国经过变法强压六国，要一霸天下。苏秦苏季子六国联合，以六弱抗一秦，而张仪后来以连横破合纵，两个人都有匡扶人国之谋。凭说的吗？到哪个国家先讲地势，然后讲出他的道理，讲出这个国家他的政策有什么不对，再给出主意，所以才得到六国国君的信任，苏秦才六国封相。张仪能够两次相秦得到秦惠王的重用，那他们有匡扶人国之谋，不是光说，必然有理有利有节，能够指出方向，制定国策。不子善，跟你们可不一样，苏秦张仪匡扶人国之谋，非比魏强凌弱俱刀必见之人也。君等闻曹操须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请降，敢受苏秦张仪吗？呵，诸葛亮一抖，你别拿我当苏秦张仪，拿苏秦张仪骂我，我告诉你，匡扶人国之谋，你别瞧我诸葛亮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虽然现在在江夏郡，我一人就敢过来，我就敢顺说你们家主公孙权，我先把你们一个一个斗趴下，然后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我不是光嘴能说，我是有主谋之人，我有国策，我有我的办法。 跟你们不一样。你没听曹操雁江下寨连营三百里扎成百万之众，畏强凌弱，怕强的欺负我们，我们打了败仗了，气息也走，反正拜登营奔下口，未到必见，看见曹操这一百万大兵拿着刀呢，拿着宝剑呢，未到必见，别砍我，怕死贪生。就像你们这些人听见曹操虚伪之词，传檄文过江东，拿着一个竹简往江东这儿一放，檄文警告孙权，是吧，要与将军会于江夏，孤进城地命，奉诏罚罪，要联合起来灭我家主公。呵，你们一个一个就害了怕了，畏惧请降孙将军，咱们归降吧，孙将军归降吧。你们就这样人还敢向我苏秦张仪吗？想当初张仪要像你们那么胆小，早就让令尹给打死了，还敢问他媳妇我有舌头没有，我有舌头能说这功名富贵，能跟苏秦小吗？媳妇儿也不理了，嫂子不给做饭了，我刻苦攻读困了拿针砰扎屁股流血啊！这是历史上传下来的锥刺骨，能够刻苦研究，研究出合纵症的顺受各国君王，能换来我苏秦的一世的荣华富贵，你们行吗？听曹操虚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请降，敢上苏秦张仪吗？以苏秦张仪鄙视江东这些人，不是山傻了，鲁肃王这边一撵心说该，没事儿，你们不以正言告知，没得说了你啊，没事把苏秦张仪办出来了，嗯，有的说没得说呀，张昭就够可以，这样说败了一个比一个次，没事捧曹操，你这把张仪苏秦又给搬出来了，嗯，江东这些谋士各个面面相觑，没得说了。诸葛亮在这等着，心说谁说，这犄角有一大胖子啊，上称腰起码得三百多斤啊，然后现在坐飞机一个位子不够啊，要一面买两张机票得打官司是吧，就这么胖，这个下巴颏噔噔噔噔的，面黄俩红箍子啊，头戴蓝色巡视巾，身穿蓝袍，腰系丝绦，这丝绦起码得几丈，这个白袜银鞋往这一坐，孔令一瞧就来活路人也，哎呦呵，虽说吓我一跳，在这儿问我曹操何路人也，谁不恨曹操，大汉国贼啊，歪头一看，哦，想起来了，这个我记得准，刚才鲁肃卢子敬挨着个的指引，这位姓薛叫薛从，您别瞧这薛从大胖子，薛从有来历，孟尝君田文的后人，战国四君子啊，皮元君、春申君、信陵君啊，这是田文的后人，说田文因为姓田呢，战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田氏就没了，没了，后来呢汉高祖刘邦战败楚霸王项羽，一统天下，当了汉朝天子，经过齐地的时候就找这田文的后人，找着了，说重新给咱们恢复，人家不干，人家迁居了，人家迁到沛县了，迁到沛县了呢，这地方受封薛地，人家就全家改姓薛了。您别瞧这薛从这大胖子，一肚子水，就是文化，摸摸这儿经学，摸摸这儿天文学，好，一肚子能耐，也不白胖，啊，薛从，他们这家里边虽然说不做官的，但是世世代代都是为官府来抄写一些书卷，管理一些书记。诸葛亮一看，哦，田文的后人了不得。说张昭正子不跟我讲道理，于范于仲祥跟我捧曹操，哼，你把曹操捧到尖上去了，曹操明明是国贼，你还问我孔明，曹操是活路人也，曹操乃汉贼，何必多问，他一拍桌子，汉贼你问他什么呀，哦，薛从现在傻了，诸葛亮跟着用手一拍旁边这木翅坐着椅子，他一拍砰，你瞧这胖子本来都塞肉塞的，也不知道怎么他就蹦起来了啊，他想词儿怎么对待诸葛亮，这时候的心蹦蹦蹦蹦蹦蹦，觉得心也跳了，旁边有机灵的张温就把这血压表往他跟前一试，爷们儿高压240了， 赶紧要打怀中把药掏出来往嘴里搁，我说我得把这个诸葛亮给怼回去。大胖子薛崇不服，汉贼，你说人汉贼现在了得吗？灭吕布，灭袁术，收降了张绣，战败了刘备，战败了北国乌桓，袁绍怎么样啊？兵百万，战将千员，不就败在曹操之手？现在曹操已然占天下多大地盘了，就剩下咱们这一点了。薛崇浑身一哆嗦，哎， 不对， 汉朝天至今天呢，啊，已经天数没了。你要按他的文学文说呢，汉传至而今天数将近没了，这点天数已然耗尽了。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杰归心。一边胖一边喘，天下三分之二都归了曹丞相了，人杰归心，啊！刘豫州不识天时，强欲以胜，安得不败呀、啊？以卵击石吗？诸葛亮心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是吧？”曹操占天下三分之二了，我家主公刘皇叔以卵击石，众寡悬殊，怎么能不打败仗啊？诸葛亮生气呀、啊，说你要是曹操手里人，你捧曹操可以，你是孙权手下的人呢。现在曹操83万人马炸成百万之众，沿长江下寨，不是要夺你江东六郡81州事业吗？夺的是谁的地盘？你家主公孙权的地盘。孙权他哥哥小霸王孙策孙伯虎跟他父亲长沙太守孙坚，这爷儿仨已然三世了。你吃着孙权的份儿，没事你替曹操说话。哎呦，今曹公又天下三分之二，不错，我家主公以卵击石，强欲与争。可你们呢？你是孙权之臣，你现在反而夸曹操人杰归心，那诸葛亮还不生气？诸葛亮把脸往下一沉，啪，拍哪儿？拍他这椅子。为什么呀？他这椅子也大，这一拍把兄弟们吓一跳，300多斤。这一跳不要紧，愣把这浑身肉给带起来了，有打这椅子上蹦起来，扑通又坐下了、生气。诸葛亮骂他呀，薛景文，你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你这人没君没爹没爸爸，无父无君嘛。说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见有不臣之人，当世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刀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你说的什么话？无父无君之话。曹操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你乃以天数归之，真乃无父无君之言，且无父也。这一下把薛崇薛景文骂的呀，找个地方都得钻进去，可惜没有那么大的地方。确实薛崇薛景文说的这几句话伤了诸葛亮的心了。你是孙权手下之臣，你真跑曹操，说曹操占了天下三分之二，人皆都归心了，都归曹操了，那你干嘛不保曹操，你这儿保孙权呢？所以诸葛亮告诉他，说你是汉臣，现在孙权并没有成立吴国呢，还没到三国期间呢，啊，长沙太守孙坚一直到孙策到孙权还是做的朝廷封的官，你还承认的是汉朝。说你是汉臣，既然是孙权是汉臣，你是孙权手下之臣，你也是汉臣，汉朝之臣嘛。说公既为汉臣，见有不臣之人，当世共戮之。曹操不臣之志， 你应当跟所有反对曹操、反对奸臣的人一块反对曹操才对呢。你是汉朝之臣，臣之道也，应该怎么办？结果你怎么样啊？你也知道曹操，现在曹操干嘛呢？曹操是汉臣，曹操是汉朝宰相，曹操的爷爷曹腾那是宫中的大长秋大总管。说曹操既是汉臣之后，不思报效，他没报效汉室天下，反怀篡帝之心，老想把汉朝窃为己有，要篡汉。天下都共愤呐，谁不恨曹操？你以天说归之，说现在曹操占了天下三分之二了，人皆归心了，你眼里就既没汉朝，你说出话来，无父无君，你也没有你们家的你爸爸。像你这种无父无君之言，眼里头没有君王，没有你爸爸，你这人不配跟我说话。请勿复言，您坐这踏踏实实养您这身肉吧。本来薛静文手里拿一瓶汉朝的速效救心丸，这么老胖啊，血糖挺高啊，吃完早点之后再一化验30多，血压也高，这一下血压更高了啊，现在要量他的血压起码高压得够260，脸也红了，眼睛也炸了，哎呦这难受哦，无父之君，无君，说不出话来了。你诸葛亮骂我没爸爸，你诸葛亮骂我眼睛里没有君王，那他受得了吗？当着这些孙权手下的重臣，把一瓶打开了，一瓶速效救心全搁嘴里头，跟着伸手掏，掏什么呢？硝酸甘油。诸葛亮骂他骂惨了，你这无父无君之言，你眼里没有君王没有爸爸，你什么人呢？别说话了，踏实待着吧。大胖子先从薛静文把头一低，他心里难受啊，说不出来，倒不出来，吐也吐不出来。没事，鲁肃这么一看，你在这儿，你是主公孙将军手下之臣，你在这儿捧曹操干嘛呀？那诸葛亮骂你一点也不多呀，你眼里既没汉朝君王又没你爸爸，嘿，哎呀，本来薛从那刚缓过点气儿，一看鲁肃冲他这样，薛从这生气呢，旁边得有人替他说话。这时候有一人说话了，声音很甜美很脆亮，一听呢这岁数就不大，曹操虽然挟天子令诸侯，终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因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及考，眼见是知习犯惧之人，岂能与曹操抗衡哉？诸葛亮这么一听，哪儿幼儿园出来的声音呢？诸葛亮顺声音一看，哦，知道自己哥哥诸葛瑾的好朋友，因为头天晚上啊，诸葛亮啊在家里研究半天了，把所有人的资料都看全了，一看这人虽然坐着呢，站起身形得超过1.8米，嘿，文人墨客显得很雄壮，年纪轻轻漂亮，细皮白肉的，两道弯眉，一双大眼，高鼻梁，四字方开口，牙白碎月，唇肉突出，太阳眷，努力一身，精神松满，大耳相衬，呵，头上戴粉绫缎色五升公子巾，双飘袖带，身上穿粉绫缎色长袍，腰系丝绦，白袜朱履，呵，这漂亮。好，刚才介绍了，诸葛亮心说这位姓陆，叫陆绩，字公绩。诸葛亮点着点头啊，一歪头看了看鲁肃，然后站起来溜溜达达，手拿羽扇走到这位面前。这位说，阿姨看这个妈跟我打架怎么着？我不骂你们主公，不是就是卖草鞋的吗？知心犯惧吗？你至于的不至于的，那诸葛亮能不生气吗？当着臣子骂他的主人，你想做忠臣的能不生气吗？干嘛跟我打架呀？他这往后闪。诸葛亮笑了，走到这人面前，用手一指，公 非袁术作奸回局之陆狼乎？请安坐，听我一言。鲁肃在旁边搭茬儿，嘿，鲁肃心说诸葛亮真知道，对，就是他偷橘子那个。咱们都知道中国的二十四孝啊，我在新加坡路过二十四孝啊，这个对这个陆记的所有的传说呢，我几乎都查了看了一遍，当然有传说长的传说短的，今天咱们说山战群儒，不是光说陆记，要光说陆记都说俩钟头啊，咱们就简简单单把陆记这偷橘的事儿说了。说陆记他父亲呢是庐江太守，叫陆康。您别瞧陆记是个天文学家，而且他是个历算家，历算家跟数学家就比较接近了，脑子非常的聪明啊，起码他偷橘子知道偷仨。他的父亲庐江太守跟袁术袁公路两个人是好朋友，袁术当时的时候呢是汉朝天子封的九江太守。陆记六岁，他妈生病了啊，可能是有点低钾啊，让他吃橘子是吧、啊？这个补点钾吧啊，他就满世界给他妈买橘子，让家人去给买去，让老管家给买去。我爸给我零花钱不要了，你去给我妈买橘子去，是吧、啊？把江南所有的好的橘子全买来了，他妈吃的都说苦。这小孩也挺着急，孝顺的。有一回呢，他父亲出差啊，咱们就用现在的新名词儿，由打庐江到九江去办事儿。当然，他得拜访他的好朋友，拜访袁术、袁公路，啊，来了，带着孩子去了。为什么带孩子去呢？那孩子说了，说爸，您带我去吧，您上九江，我看看九江那儿的橘子甜不甜，我好跟我妈买点。那么出来办公事呢，他就把媳妇儿这事儿忘了，是吧？能把媳妇儿搁第一的，那人数还是不是太多的，是吧？这个，他领着孩子来了。老哥俩在这儿谈话呢，不能让这孩子在旁边老搭茬儿，是吧？爸，你想着我妈那橘子呢吗？你问问员工到底哪要买好橘子的，不能老让孩子搭茬儿，就把那孩子搁到小的待客厅，哎，给摆上水果。哎，小孩一看这橘子可真不错，伸手这么拿出来，这么一剥，剥完了搁在嘴里，倍儿甜，嘿。这玩意儿给我妈吃，我妈得多高兴啊！旁边有伺候小公子的呀，再给倒点水。公子，您还吃点什么？不沏了，不沏了，不沏了。你喝水喝多了，你上茅房吧。他给人支开了，支开了以后呢，他拿了三个橘子，一个、两个、三个，往这袖子里搁。当时没有兜啊，啊，也没带书包啊，那时候也不太兴这个，是吧？汉朝的人都宽袖，您看咱们看这电视剧上都宽袖，他就把这仨橘子呢搁在袖子里头了。等一会儿呢，他父亲叫他跟袁术告辞的时候，他得给袁术一行礼，一行礼给他，仨橘子掉地下了。小孩嘛，袁术也没往心里去。哎呦，袁术乐了，哎，你拿橘子干嘛呀？我妈病了，想吃甜的橘子，我买遍了都没有甜，您的橘子特别的甜。我拿三个让我妈尝尝，人家袁术有的是钱，到四世三公他们家过着一乐，得了，给这孩子他们家吃了，搭上一筐去，啊，仨橘子变成一筐，给这妈拿家去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用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